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后来吴云才知道，关山林是被作为贪污分子隔离审查的。定性的证据是从他家里查出了一包金六子和金条。三反运动在部队开展已经半年了，空军干部学校开始也弄出了几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干部。比如学校有个管后勤的干部，回家探亲的时候把部队的一床新棉絮带回家去了。再比如有一个教员把废旧汽油拿回家去烤火。最严重的是一个副校长，他管教学，这个人脾气急，对考核不及格的学员，他老骂人家笨得像头驴，还不让人家睡觉，罚人家站着反省。三反运动是学校政委抓的，政委老觉得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如业务工作做得好，有心借这个机会抓一把，迎头赶上去，就做动员工作，深入挖掘问题，一动员一深入就出了大成果。政委先是从一个副校长的通讯员那里听到关校长家里有金子的说法，那个通讯员是从关山林的通讯员嘴里得知这件事儿的。政委找关山林的通讯员谈话，证实了这件事，政委很高兴，觉得这回能挖出一个大老虎来了。政委谆谆善导，动员关山林的通讯员把那些金子交出来，并站出来揭发。通讯员先是犹豫着，但是对于政委来说，一个战士的本能抵抗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通讯员最终屈服了，把金子报到学校政治部，并且交了一份经过若干次辅导修改的揭发材料。关山林开始对此不以为然，他几乎忘了金子的事。他的私人财产没有几样，大多的是带有纪念性质的。这些东西在邵月离开他之后，全部由新分给他的通讯员保管。这些金子是战争年代一点一点从牙齿缝里抠出来的，如果组织上认为一个军人不应该拥有它，他们完全可以充公。实际上两年前关山林就准备着把他们交出来。关山林的这种解释当然让人不满意，有人会承认自己从仓库里拿了一只装飞机设备的木头箱子回家去装衣服，但没有人会承认他贪污了一大包金子。关山林原来的部队已经解散了建制，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邵月又下落不明，外调无法进行。实际上提供这种外调背景就是一种抗拒交代的表现。关山林发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但这个时候他已经无法说清了。关山林被隔离审查，开始受到了更多的攻击。关山林突然发觉，他像一头陷入困境中的豹子，他的四下都是陷阱和明枪暗箭。他过去得罪人太多了，几乎所有的校级领导 都与他有过矛盾，有的是工作上的，有的是性格或人格上的。学校有一个副校长，家属来校探亲的时候，他在小灶食堂炒了四个菜，还把给飞行员吃的苹果拿回了几个给老婆吃。关山林开大会的时候，一点面子也不给的批评了那个副校长，并命令他把多吃多占的东西退回来，闹得那个副校长好几天没脸出门。还有一个管训练的副校长骂学员笨得像驴，关山林知道之后也骂他，你连驴都不如，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反应慢？那些反应快的都是洋学生，反应慢的都是从部队里挑来的战士，他们没有文化，可他们是战斗英雄，是流过血丢过命的革命者。关山林手叉着腰，怒气冲冲地朝副校长喊着叫着。关山林还发誓说，如果我再知道有学员被罚晚上不准睡觉，我就让想出这个办法的人也睡不成觉，我说到做到。关山林就这么一步步做成了自己的陷阱和祭台。他第一次发觉自己和同志的关系这么糟糕，糟糕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在交代问题的党委会上，他怎么也说不清楚了。党委委员中有一大半人的目光充满了那种对他不利的东西，于是他成了空军干部学校在三反运动中被挖出来的最大的老虎。乌云终于得知关山林被隔离审查的原因之后，如棍棒击头，半天说不出话来。关山林连着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他已经让乌云心有疑虑，忐忑不安了。现在乌云的不安得到了证实，乌云几乎想都没想就跑到校政治部把金子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关于这段过于简单的故事，人家早已经从另一份交代材料中听到过了，自然不会引起更多的兴趣。政治部的同志让乌云回卫生所继续工作，不要乱窜，不要乱讲话，不要扰乱三反运动大方向。现在的问题不是在发现几个小狼崽小狐狸，而是要把已经掉进陷阱里的老虎捉进笼子里去。知道这件事之后，白淑芬表现得相当冲动，她当时就跳了起来，红着脸说，胡扯，关校长绝不会贪污的，关校长绝不会是那种人，空军干部学校的人都是了，他也不会是。乌云，你得去把情况说清楚，你得去找组织，不能让他们这么埋汰关校长。但是到了后来，白淑芬不那么激动了，渐渐的他不怎么说话了。有的时候乌云晚上跑到他那里哭，白淑芬还显出烦躁的样子说，你老哭有什么用，看你这副娇气的样子，你哭就能把他哭干净啊。白淑芬总是拿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乌云看，到后来看得乌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了。乌云觉得白淑芬的那种目光太怪，怪的心里头没有底。乌云有50天没有见到关山林了，那段时间他坐立不安，思念苦涩，老是做噩梦。乌云听说被隔离审查的关山林，起先暴跳如雷，继而傲慢冷淡，到后来沉默无言了。乌云怕关山林经受不起，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魁伟英雄的丈夫其实脆弱得很， 和他怀里抱着的陆阳差不多。乌云怕关山林挺不住，胡乱应下什么，玷污了办事英明，就写了一张纸条，托一个靠得住的人偷偷地带给了关山林。关山林在与妻子隔离50天之后，收到了妻子的一张纸条，尚未读完，眼圈就红了。那条子上写道：“人正不怕灯影子歪，有什么就说什么，没有的宁死不承认。”关山林看过之后，把条子揉了，后来又展开再看了一遍，这回他没有揉，而是把纸条交给了政委。政委狐疑地说：“你把它交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啊？”关山林说：“我关山林堂堂正正，正大光明，若不是睡觉闭着眼睛，一生哪里又有黑处？我就是让你们知道，我关山林没有什么需要瞒着组织的。”政委却不这么理解。政委想，这不是夫妻俩的攻守同盟又是什么？于是他立刻要人到卫生所组织对乌云的批评和拯救工作，希望乌云能反戈一击，把关山林所有隐瞒的问题都交代出来。批评会很快上升为批判会，并且从卫生所发展到整个学校的家属参加。原因是乌云太顽固，他不但不检举交代关山林贪污金子的事实，而且一口一遍死死地替关山林叫屈。白淑芬突然站到自己好朋友的对立面去了，他积极地组织和领导每日对乌云进行的斗争会。白淑芬作为所里的领导，在会上带头揭发乌云的事，那些事几乎都是乌云的私生活，甚至包括夫妻之间的隐秘。只有乌云明白白淑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乌云在斗争会上峨眉冷锁，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白淑芬白白胖胖的脸，显出怒气冲冲的样子。白淑芬说：“乌云，你盯着我看干什么？”乌云说：“我谁也没有盯，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乌云，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心里没有鬼，谁心里有鬼谁自己清楚。白淑芬听完这话大声地说：“你要明白，你保不住他。”乌云也大声地说：“他是清白的，我就是要保他。”白淑芬气得大叫：“你们腐化堕落，贪图安逸，你们只知道迷恋自己的小日子，不知道革命。”乌云也对着他大叫：“他不是阶级敌人，我不是反动分子，我就是迷恋他，我就迷恋了，又能怎么样？”乌云这个时候完全失去了以往那种恬静温柔的样子，像一只母豹，一分一寸也不让人接近关山林，不让人说他的坏话。乌云那个时候怀孕已经足月，挺着大肚子，骄傲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红晕，既骄傲又美丽。连家属们都觉得乌云这个样子也太过分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脸蛋儿长得俊点吗？不就是男人级别高点吗？别人就算万事比不上你，未必别的男人都不是男人。乌云和关山林一样，犯了同样一个树敌的错误。你把自己的优秀展示给别人看，你就是在宣扬别人不如你。你到处招摇美丽的孔雀羽毛，你就是分明瞧不起麻雀和乌鸦。 你就挖好了自己的陷阱。问问进山猎户的猎人，谁不是看中了那一身斑斓华贵的虎皮呢？斗争会开始升级，家属们个个在会上跟乌云争吵叫骂，他们早已经忘记了乌云过去带给他们的那些好处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眼里只有乌云的骄傲和高贵，他们发誓要把他摆的谱打下去，让环球同此凉热。于是斗争会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婆婆妈妈。有一次，一个不太擅长说话的家属因为乌云冷笑地看着他，便冲上前去打了乌云一个耳光。学校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派来的干部看到这一幕，觉得无聊极了，觉得再这么下去就会互相扔烂茄子了。再说他早已弄清楚了，除了女人们无遮拦的妒忌之外，上面所需要的东西这里一星半点儿也弄不到。于是他就回避了，回三反领导小组那里汇报去了。至于这里的事情怎么收手，何时收手，他没有说，上边也没有问。乌云那几天开始觉得肚子发坠，有时候肚子里的胎儿会一阵抽搐，心惊肉跳似的。夜晚的时候他一个人默默地流泪，但是一到白天，他的脸上干爽爽的全是骄傲。他不想让人看到他丈夫的妻子因为他的事情而表现出丝毫的怯懦和可怜。他算了一下日期，算出孩子要生还有一段日子，于是他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开始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会上跟对手大吵大叫起来。他们拿他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简直想象不出这个年轻美丽平时温静的像只小猫一样的女人何以变得如此坚决，如此执着。有一天白淑芬突然说到一个秘密，白淑芬说，乌云，你还犟什么犟？你以为关山林待见你是不是？他才不待见你呢。你知道不知道组织上是怎么知道了你们攻守同盟的事儿的？告诉你，是关山林自个儿说出来的。你给他写的那张条子，他立马就交给组织上了。乌云先前还在跟别人吵，听到这话他不吵了，他转过头来傻了似的看着白淑芬。他站在那里，突然之间有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强烈的恶心和崩溃。白淑芬洋洋得意地看见了自己击中了目标，他看见乌云的脸色全变了，慢慢地蹲了下去，像一座迅速消融的冰山。白淑芬让乌云站起来，让他交代问题，让他别像一只赖皮狗似的不说话。但是乌云站不起来，他蹲在那儿，脸色如纸一样白，他的全身都在痉挛着。白淑芬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害怕了？你不是嘴挺硬的吗？你干嘛不说话？你干嘛发抖？你心虚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我看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就是比别人娇气一点，妖气一点，会蒙蔽一点人罢了。你给我站起来，你老实点。有一个家属最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那个家属看见蹲在那里的乌云的裤子湿了，然后 他看见有一条小溪流似的血沿着乌云的脚脖子流了下来。那个家属忙说，快看，血，血。大伙儿都看到了，真的是血，嫣红嫣红的血，他们流淌得很快，一会儿就在乌云的脚下蓄积成了一片湖泊。大家先是一起闭住口不说话了，后来有人如梦初醒地叫道，哎呀，不好了，他是要生孩子了。乌云的这一胎是难产，乌云差一点儿就死在了产床上。孩子的一只脚先露了出来，然后是一只小胳膊。他们伸向空中的样子很奇怪，他们一遇到干冷的空气就瑟瑟发抖，并且很快青紫了。为乌云接生的医生希望能够改变这种致命的横位，他先打算把孩子的手跟脚弄回产道里去，但是这样不行。他想，他该切开产口，让孩子的头部露出来。产口被切开之后，孩子仍然没有出来。孩子太大了，像一个巨大的土豆，羊水一开始就流尽了，产口干涩，如毫无生命的沙漠。医生一头汗地说，小吴，你使劲儿，你争，你用力争，你喊着争。乌云喊不出来，乌云的嗓子已经嘶哑了，他在斗争会上把嗓子喊哑了。他没有力气，但是他还是用劲儿，拼着最后的力量用劲儿，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没有人能够代替他。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他的头发全汗湿了，像水草一样乱。他紧紧地拽住床沿，他的手把床沿的木头都抠下来一块。医生有些乱了手脚，满脸都是汗。医生说，小吴，求求你了，你得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乌云躺在那里，他突然对肚子里那个孩子憎恨透了，他想尽快让他离开自己的身体。他想，要是这样，他的整个身体就被掏空了。他耳语一般地说，让我死吧。其实他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他干裂的嘴唇始终紧闭着，似乎横了心似的不起开。他感到他的生命在往下坠落，无法阻止的迅速坠落，这之后他就失去了知觉。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急救室里，好几个医生护士围着他转。他迷迷糊糊地感到身体里空空的，那个孩子不在了，他的身体里有另外一种东西在往外面淌，像决了堤的河水似的猛烈的外流。他感到一种快乐，一种解脱的快乐，一种释放的快乐。他听到有人在紧张地说，得止住血，否则他会死的。他觉得这个主意不好，一点儿也不好。他才不想止住他呢，他渴望这种快乐和轻松，他想要把他的所有积怨全部释放出去。那种汩汩流淌的感觉，那种投入的倾泻，那种不顾一切的释放，他们来得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好，他简直为他们的到来而迷住了。他想告诉他们，别止住他，别拦住他，我需要他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乌云死里逃生，产后大出血使他差一点丢了命。卫生所没有血库，学校在市郊，派人到市里医院去弄血浆，来回至少要2个小时。是那些学员救了他。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先是一个乌云护理过的四川籍学员走进卫生所，小伙子涨红了脸，说他是 O 型血，他可以为乌护士输血。然后是另外几个学员，更多的学员，越来越多的学员。卫生所从来没有聚集过那么多的人，那种阵势真是蔚为壮观。每个人都争着为乌云输血，都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把胳膊伸向采血的护士。有几个家属也挤进了献血的学员队伍中，他们还参加过乌云的斗争会，他们解释说主要是为了孩子，孩子要吃母亲的奶，母亲不在了，孩子的奶也就没有了，这跟乌云没有关系。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多血，这么多献血的人，一旦孩子落地后，抢救也就没有负担了。结果也很简单，要么产妇死，要么产妇活下来。卫生所三个医生都上了手术台，实践证明他们全都是临危不惧的好医生，他们把乌云的性命生生地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乌云是在第二天中午完全清醒过来的，他被告知他有了第二个儿子，儿子生下来8斤9两，落地就睁着眼睛，但是不哭，怎么拍打屁股也不哭。孩子是剖腹拿下来的，脐带在他脖子上缠了2道，如果再晚一点，不但大人，连孩子的命都保不住了。乌云腹部的那一刀很果断，但缠口侧切的刀口和撕裂部分很凌乱，处理起来很费了点功夫。卫生所条件简陋，没有预备足够的羊肠线，缝合伤口的线有一部分只能用缝衣线替代。不过这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伤口不感染的话，他们只是在拆除的时候要多一点痛苦罢了。关于伤口的问题，乌云本人一直没有关心过，他似乎对什么都不关心。他清醒之后一直没有说话，他躺在那里目光呆滞一动不动。有人弄来一碗红糖水煮的鸡蛋，鸡蛋放的时间很久了，散了黄，他们希望乌云能把那碗稀世珍品趁热喝下去，但是乌云没有动，直到凉了为止，他还放在那儿。关山林是在孩子满半月的时候被宣布解除隔离审查的，没有证据说明他贪污了那些金子。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炎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2个报告， 这个批示适时地传达下来了。空军的一位副司令员后来说，妈了个巴子，才几年没打仗，就这么见人疯了，连关山林这样的人都成了贪污分子，那我们的干部队伍还不全烂掉了。关山林走出机关大楼的时候，胡子拉碴，暴目沉凹，脸色灰暗，步履生涩。和煦的阳光使他感到一阵眩晕。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乌云已经下地了，儿子躺在摇篮里熟睡着。关山林把儿子从摇篮中抱了起来，乌云没有阻拦他。乌云对那个孩子显得有些冷漠，因为动了刀，乌云没有奶水喂他。然而关山林很知足，那个身强体壮的婴儿以一种最激烈的方式顽强地来到这个人世，而一旦落地后，他却显出了一种怡然自得。拉汽油车的马挤的奶他也喝，小米粥他也喝，来者不拒。关山林把这个孩子捧在手里的时候，有一种诧异的感觉。孩子从睡梦中醒来，用一种漠然的目光打量着关山林。关山林当时这么想，哦，也许我的胡子太长了，他一时不能适应。关山林把孩子重新放回摇篮，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啼哭。然后关山林转过身来看着乌云，乌云很消瘦，孱弱不堪，头发凌乱，脸色苍白。关山林试图在他脸上找到往日为之醉迷的光彩，但是没有。乌云轻轻地说，你回来了。关山林看见乌云的身子在说话的时候轻微地颤抖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坠落下来似的。乌云坚持给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取名叫关惠阳。关惠阳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种无法说清的阴影，这种阴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散去。关山林解除审查之后依然做他的校长，如果不算甄别期间所做的那些检查和后期的党内警告处分，他还是他，较之战争年代的那种生杀予夺，这种结局几乎就算是一个童话了。而乌云则不同了，乌云在斗争大会上生下的关惠阳，乌云站在那里，有什么东西带着他整个的往下坠，嫣红的血小溪似的顺着他的脚脖子流到地上，在那里汇成了一条河流。而他呢，则像一座孤独的浮在血河之上的孤岛。乌云在路上生下了关路阳，在会上生下了关惠阳，一次是为了寻找她的丈夫，一次是为了保护她的丈夫。如果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两次她都是以生命作为赌注获得他们儿子的降生。关山林始终不曾提到他难产的事，乌云也从不提及那张纸条的事儿。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关山林甚至回避接触他腹部的那道伤口，伤口很长，结疤之后扭扭曲曲的，像一条行走的蚯蚓，让人厌恶。乌云从此之后再不肯脱去衬衣睡觉，也不肯走进公共澡堂，即使在丈夫面前她也紧掩着那道伤痕。很久以后，关山林的手在接触到那道伤口的时候，火灼一般的缩了回去。乌云已经很冷漠了，那种冷漠是这个孩子带来的。他的一条胳膊和一只腿在干冷的空气中冻得乌紫，因而瑟瑟发抖，他让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厌恶。和往日不同的是，乌云依然那么牵挂着关山林，那么依恋着关山林，那么关照着关山林，甚至这种表现更为强烈和外露。乌云的洁癖就是在这段时间养成的。他要关山林洗脚之后才能上床，每隔三天要换一次衬衣，要经常刮胡子。他不惜为此跟关山林吵架，但是更多的时候，关山林表现出的倔强却是这个家庭的唯一战胜者。在关山林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情愫是一种慢性毒药，是一座火山，他绝对不会任他们挥发出来，这是本能或者是一种信念。他知道那是他的克敌，一旦他失去了对他们的统治，他就会被击中要害，继而轰然倒地。作为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关山林也好，乌云也好，他们对战争的把握和对自我的控制都是相当成功的，以至于他们能够迅速地从尸骸遍地的血泊中爬起来，踩着埋满弹片的虚土，迎着尚未被风吹进的硝烟，踉跄着向对方走去，回避着彼此的伤口，将对方重新搂进怀里。又有了倾诉声、叮嘱声和笑声，因为再没有温情的隔阂，同时也有了吵闹声。他们发觉其实他们更加的接近了，甚至不用思念，不用希望，不用怨恨，他们只要随意地看对方一眼，轻松地向对方伸出手去，彼此就在一起了。让他们心里惶惑不安的只有关慧阳，这个孩子像一个幽灵，扰乱这个家庭真实气氛的只有他。有一次，他从摇篮里爬起来，站在那里目不转睛的看着一壶烧得滚开的开水。还有一次，他脸上露出平静的笑，然后把哥哥关路阳的一个木头娃娃丢进了火盆里。他干这种事的时候，让乌云和关山林感到一种恐惧，一种恶毒，一种让他们自惭形秽的嘲弄。如果在正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便会突然终止，如果他们在说笑的时候，他们的笑声也会戛然消失。他们尴尬地看着关慧阳，彼此默默地对视一眼，然后走开去找一件合适的事情来干。他们对这个孩子的冷漠其实只是一个理由，一个拒绝说出的 害怕真相的理由。而这个孩子，那个浑身散发着土豆气味的孩子，在他惊笼似的摇篮里，谁也不看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一种谁也听不懂的神秘的语言。而更多的时候，关慧阳是躺在那儿，呆呆的目光盯着什么，很长时间都不会改变这种姿势。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关山林被授予大校军衔。一年之后，他的肩章上配上了少将的金星。这一年，关山林离开河北空军干部学校，调往总军械部工作。在北京的日子不到半年，他又被调往湖南，负责组建一座大型的军事工业基地。乌云这次是跟随关山林一同调动的。政权的稳定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足以保证他们不在两地分居了。干部部的一位负责人说，首先保证关山林同志的工作和生活，如果必要，乌云同志可以考虑脱去军装，转业到地方。乌云对此表现出了顽强的抗争，为什么非要我转业呢？我跟着他走好了。南下湖南，再度走京广线，这回却是家大口大。乌云这个时候已经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关京阳。他怀里抱着刚刚满月的京阳，警卫员一手牵着6岁的关路阳，一手牵着3岁的关慧阳，赵秘书拎着两个箱子，他们全都是跟着空着手大步走在前面的关山林，浩浩荡荡地去找7号软卧车厢的。在长沙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点麻烦，他们站在车站外等着办事处的车来接他们。关京阳尿了尿要换片子，关路阳要吃冰糖葫芦，赵秘书带着他去买。关慧阳站在那里香甜地吮着手，忽然他朝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跑去，急得警卫员连忙去追。这个时候，两个头戴钢盔袖章的解放军纠察走了过来，他们看了看关山林和乌云的肩章，然后举手敬礼。关山林随便地还了个礼，但是两个纠察不走。一个纠察说，将军同志，请您把帽子戴上，把风纪扣扣好。然后又转向乌云说，上尉同志，请不要在大街上给孩子换尿片，如果你一定要抱着这个孩子，请您换上便服。乌云霎时间脸红到耳根，臊得恨不得立刻钻到地缝去。关山林倒是很镇定，把充当大扇子的大帽檐戴好，系好风纪扣，他说，纠察同志，我这样行了吗？纠察说，行了。他把纠察记录本递到关山林面前，将军同志，请您在这个上面写下部队的番号以及您的签名。关山林皱了皱眉头，非要这样吗？纠察板着稚气的娃娃脸说，对，必须这样。关山林指了指牵着陆阳回到这里的赵秘书说， 能不能让他代替我写呢？ 不行，他没有违反军容风纪，按规定必须由您亲自写。关山林写了，他的字很大很气派，足足占了好几行。纠察验看过关山林和乌云的军官证，很满意地冲他们敬了一个礼，向左转 和他的同伴一同向远处的一个正在吃香蕉的士兵走去了。关山林发现警卫员正在偷偷的笑，关山林问：“你笑什么呀？”警卫员立正说：“首长，我没笑。”“ 你怎么没笑啊？我看见你笑了，你笑了就是笑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是首长，我笑了。”“ 哎，这就对了嘛，你笑了你就承认，你承认了就对了嘛。现在我命令你把吴云同志怀里的孩子接过去，你抱着。” 警卫员茫然地看着他，关山林却不再理会警卫员，转身一脸严肃地对陆阳和惠阳说：“ 你们俩听着，不要搭人牵，自己走，跟在赵叔叔后面，听清了没有？” 关山林说完，自己先大步朝前走去，他的后面跟着乌云，再后面是赵秘书和两个甩着手挺着胸的孩子，以及小心翼翼地抱着婴儿的警卫员。在长沙街头，这是一支令人忍俊不禁的队伍，作为一种新鲜的景观，他们引起了路人长久的驻足观望。发现关惠阳有些不正常，是在他3岁左右的时候。惠阳的愚讷和沉默寡言引起了乌云的注意。惠阳从来不争抢什么，对陆阳的欺负毫不反抗，没有什么事情能激起他的兴奋，他总是一个人躲在一边，怯懦地看着他的哥哥陆阳在屋里冲来冲去。他总是喜欢躲在某个角落，如果你试图把他从那个角落里拖出来，他就会咬你的手。吴云有一次忧心忡忡地对关山林说：“你有没有发现惠阳有点不对劲儿啊？”关山林不明白吴云的意思，吴云就说：“你看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从来就和别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儿。”关山林不以为然地说：“ 哎，我看没什么不正常，就是胆子小点儿。新兵啊都这样。那天我带他去大靶场打一梭子子弹，他就正常了。” 关山林后来对乌云越来越重的疑心和唠叨有些烦了，他就真的把惠阳弄到了靶场上去。机枪一响的时候，惠阳的瞳孔突然放大了，他站在那里呆呆地一动不动，然后就尖声地叫了起来。他绝望而无援的叫声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看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